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Hello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六夜晚上的9点钟到12点钟，每个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在空中集合，甜蜜相约，问候大家周六快乐。这个周六呢过得怎么样？这今天呢不知不觉，你看这个时间啊过得很快，又要呢这个告别挥手啊。告别一下周六的时光，来准备迎接一下明天的周日的这个周末的时光了。那还有一天的周末可以好好享受啊！今天的想一想还不算晚哈，去邂逅一下自己的周末美好，去邂逅一下自己在周末兴许会遇到的一个喜欢的他，路口的他啊，喜欢的人刚好喜欢自己是什么感觉啊？问问自己看，那应该是你的错觉。不要这样一上来就好了。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在麦同学超级话题来报道，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我们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啦，在线留言即可，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

Oh my Radio Star。 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see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ver the wheel. Give you the touch you're missing. 吉他了， 啊，来吧， 来吧，啊，哈哈，不是琵琶，不是吉他， 我说旁边那把， 旁边那把很贵的， 你怎么是啊？你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站错了大家会因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你是不是，啊，感觉到了我的和弦，啊，它重复着，啊，又不错，代表你耳朵没有聋，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 Put your hands up， 听我的 blues， 也学会尖叫。Big piece 是为了拍照， 拍照。 有一块 ice， 就再不要吵， 不要吵。 根本不是为了保美，是为了梦想。 家人没离开家，没被人爱上，我没办法。 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吹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它，它才会对你说话。说在那如果脚有点陷，再加点五分到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蹦，千万别在这次放个屁。相同风味，大家听久了都会很想喝牛奶。你在个梦里， 他是羊是牛 牛奶，不是不要本 来自己排牛奶， 因为临时要在路边加了一头牛仔的安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周末 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I like shining, you be high. I be grinding, you waste time. No, you wanna roll with me, cause you know I put it down. When I show up, I'm the one and only. No, no, no, no, no. Yeah, I'll pull up in the check. Haters gon' be mad. I've been walking with the cheese, that's the queso. It's a queso. Diamonds dripping, better bring a ring. Cold splash. I got the racks on me. I brought the whole thing with me. I might pull up in the spaceship. My body don't look like a lift. And now we in the zone. Stand too close, might catch a cold. Crip can be a big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Splash. Compared to me, yeah, yeah, yeah. We are not the same, only one of me. Hey, hey, hop out the coop. The sky's the roof. Oof. My whole team ball. Ball. We never lose. Yeah. But it's all blue. Hundreds. We do. Popping out cats get fresh. Looking like a fashion show. Yeah. Diamonds all on my neck. Looking like a water show. Let's go. Bust it, bust it, bust it. For real, one, real one. We gon' bring up the car. One way to stop to the stars. Oh, yeah, yeah, yeah. Cool fly, Dubai. No, it ain't two sides. One way to Mars. Yeah. You better watch yourself. I did it all by myself. Go. And now we in the zone. Stand too close, might catch a cold. And we a big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Splash. Baby, it's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Oh. I stop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Oh. I just made a million and I'm still not satisfied. Cause I need the bag of the regular. I spent the bag of the regular. My bank account go. We make the world go. Yeah, yeah, yeah. Paint her eyes, your eyes, one jungle moonship. Your brain, yeah. 带着白光一 flash, 出着摇滚 let's dance. Yeah, yeah.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gular move. 我的摇滚，我的摆，我的摆 let's get back.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要要要！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到了21:45，问候大家周六快乐。那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呢，已经呢热闹起来。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是薛 Liner， 他说呢很想听最近很火的两首歌曲，能不能满足我？当然没问题。毕竟呢今天抢到了节目沙发，说明呢你真的是啊非常用心的，这个早早的就来排队了。像新岛同学呢没有沙发，只有地板哈，你这个还不算是地板，算是高级啊，这个小马达套装，好不好？小马扎套装，好不好？给你啊。 啊，今天呢是他的这个喜欢的一个男艺人周周的生日啊，希望可以送给他一首歌曲，然后呢很多歌曲都非常喜欢，只要心中有光就可以一起呢向前慢慢的走啊。说到这个慢呢，其实生活的确有的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些特别舒适的适合自己调调的步伐，不能太快不能太慢，但是呢有的时候该慢就慢下来啊。其实我会发现，如果呢你把自己的步伐呢调得稳稳的啊，慢慢的走，其实你会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会效率很快，反而是一种快啊。古朵儿说这是几楼了，已经数不起来了，11086楼。他说有的时间太快了，还没有发觉的时候呢，总是一天一天的就从指边指缝中溜走，好多事情想做呢却总是来不及做，发现时间不够用，尽管如此也是会慢慢的喜欢一个人。今天这个主题被你们改成慢慢就对了，是不是？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 满足在节目当中点播歌曲的这位同学的小小心愿，也把这个祝福呢送给你的 idol 慢慢走。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睁开睡旧的眼，黑暗中亮起你的脸，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生活的突如其变。我总想挣脱不该属于我的手，你却抱紧我说你在乎我，背着我说起从前，一个人拖延着时间，我笑着听着你诉说，眼前却模糊了一片。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向前慢慢走，一起慢慢走，别总说我不懂，别总说我不痛，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别说你会继续陪我，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你握紧双手见我说别走，缓缓睁开睡旧的眼，黑暗中亮起你的脸，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生活的突如其变，我总想挣脱不该属于我的手，你却抱紧我说你在乎我，你背着我说起从前，一个人拖延着时间，我笑着听着你诉说，眼前却模糊了一片。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向前慢慢走，一起慢慢走，别总说我不懂，别总说我不痛，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别说你会记去陪我，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别总说我不懂，别总说我不痛，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是我太过沉默，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别走， 新浪微博有没有找到长期话题入口的这位还在一直绕绕有点迷路的种下一颗草小梅的同学，他说呢，麦同学正在收听你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很想在今天晚上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很特别，叫做不害怕，要送给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坚强起来哦。你最近怎么了？突然变得很脆弱，不够坚强是不是？哦，不会呢，以后再轻易的被周围的事情所左右自己的情绪了，希望自己可以呢不断的成长成熟起来。

怎么样都不可以去努力突破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最近被突破了呢？ 你转身走向来时的街，阳光刺出我眼中的泪，原来离别正上演，幻怀中旧事无解，渐渐不见你微笑的脸，会不会是你在表演，眼泪干了只是眼，哭过没有感觉，哦，你渐渐不见，你那样坚决， 爱渐渐不见， 哦，爱消失眼前， say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r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美好的夏天，偶像练习生第一季的 C 位出道的男孩蔡徐坤。是的，那说到的蔡徐坤，小蔡同学最近呢也是有了自己的这个作品之后呢，经常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通告了上面的舞台哈、啊、表演啊，非常的有舞台魅力的小伙子啊，因为呢这个小蔡同学啊，我跟他也合作过几次，在偶像练习生的这个 9% 的巡演北京站，然后呢还有哪站哈、啊、是邀请我去为他们来主持的演唱会，哇，也是现场呢看到了这些帅气的弟弟们的精彩表现。那说到偶像练习生 C 位出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啊、小伙子美眉啊，我这次去这个法国巴黎时装周遇到了这个杨超越和亚蜜啊，两个人呢是101女团出道的啊，也是算什么这个怎么讲，这个众星捧月啊，捧在手心里啊，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啊，做艺人很辛苦，需要呢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无论是呢外界呀、媒体呀、路人呐、路转粉呐、粉转黑啊、黑转粉呐、粉蒸肉，哎，转来转去的哈，自己都转了晕了。然后呢，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不知不觉，《偶像练习生二》竟然前两天呢发了一则消息，已经开录了啊。第一季呢算是落幕之后，第二季就这样子，哎。突如其来的来了，而且已经公布了几位新的小哥哥们的这个照片和视频哈、哦，看到了里边的这个哇，看起来蛮成熟的这个表现哈、哦，也很期待一下，在这次偶练二里面会不会诞生出一个全新的 C 位男孩呢？好了，在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的微博，就叫做麦同学。原来呢，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说，我原来这个特别作啊，这个我的微博呢自己都找不到自己的微博哈、啊，几个12个15个麦哈、啊、同学，然后呢新浪的同事都看不下去了，说麦同学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这个微博经营成像是一个高仿号？于是呢特别感谢新浪微博，然后呢很贴心的发现了这个小细节，然后呢帮我改回了三个字，麦同学，很好找哈，麦克风的麦，然后呢在新浪微博找到我，同时呢在麦家族 麦 home 的点歌贴里面呢可以呢随意留言，这个是由粉丝来发起的我们的微博，经常会有很多好朋友在上面来互动哈，还可以交友，然后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一首现场 live 版本的老林给你好了，在22:15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好音乐， 你们好吗？ 就现在。哇，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 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难天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笑脸，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身边带我转错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时间，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相信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笑脸，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候 朋友，一起来！ 冻结的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的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不让它溶解。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双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好好听哦，来自 JJ 林俊杰的冻结，算是一首非常非常早期的一首柔情似水的歌曲了。那个时候的小小的 JJ 呢，非常喜欢描写非常美好爱情的一些这样的作品哈。在他的专辑，让我想想，月行者对不对？第一张专辑，哇，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发行应该是在2003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对不对？当时的发行了月行者专辑之后呢，里面呢诞生出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冻结的空间，冻结不让它溶解，还有用我给你，用你给我的翅膀飞，翅膀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会读书等等，江南，对， 现在呢，林俊杰的现场演唱被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呢称为行走的 CD， 张口 CD， 吞食了 CD 的男子，各种形容词呢形容老林同学这个演唱的这个技巧和功力，现场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你看这个艺人呢，有的时候不光是要有一个好的天分，一把好嗓子，更多的是呢后天真的是要不断的去磨练提升自己的专业的这个素养，对不对？就像呢麦同学本人有没有，我也是不断的积极在图生什么安图生，没错，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素养啊，包括呢一些跨界的就多元化的一些尝试哈。青春呢就是要这样子，对于我来说，我的青春呢也是号召大家像我一样可以呢过得有声有色啊，不声色不青春，对不对？你看我这本书一晃四五年也过去了，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呐，同学们。刚刚哪位同学说求安慰求抱抱求勇敢来着，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曲要把这份勇敢送给网友你。22:22:22，有人在想你，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 这首歌呢也送给西同学和南方的朋友。 是我勇敢太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10月19号，内地影视交出一年来最惨淡周五票房答卷。本周新片仅《我的间谍前男友》与杨幂主演的文艺片《宝贝儿》首日勉强破千万，导致上映20天的《无双》连续第18天蝉联内地日冠军。口碑不错的好莱坞动画《雪怪大冒险》开画首日仅收223万元，比华纳动画在16年推出的《斗鸟外传》内地开局差太多。而作为合家欢电影，《雪怪大冒险》在周末仍有票房上升空间。下周末，《铁血战士》等进口大片将陆续登陆内地院线，有望搅动平静已久的票房格局。好莱坞科幻动作巨星《铁血战士》由20世纪福斯出品，钢铁侠3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即将在10月26号内地院线上映。作为10月唯一动作大片，打斗场面、徒手爬宇宙飞船、极速飙车看点很多。再来关注 DC 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导演温子仁日前晒出了影片的新剧照。威廉·达福饰演的维科的坐骑是一条由铠甲武装起来的大鲨鱼，而帕特里克·威尔森饰演的海洋领主的坐骑则是看似中生代海洋中最大的顶级掠食者苍龙。电影《海王》将于今年12月7号在中国上映，整整提前北美2周。最后再来关注又一部密室逃脱类惊悚恐怖片来袭。这部叫做《密室逃脱》的电影由《潜伏四》《索命亡灵》的导演亚当·罗比特执导，将于19年1月4号北美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留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留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民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夜空巨星。 22点3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每个周末夜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们，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你的老朋友了。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不知不觉啊，明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啊，是我在北京台工作10年的日子。哎呦，怎么这么不敢相信自己？我看起来，你知道，就是昨天刚刚毕业，大学毕业入台的那个我呀。对，然后呢，做广播节目呢也13、14年的样子啊，这么多年呢，数十年如一日的跟大家分享好的音乐，心情呢就会不错，心情不错呢，对生活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一直不错啊，所以呢，这个外形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多的变化啊。那个怎么回事？那个脱发膏的。很多人经常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麦同学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平时的保持乐观的心情，无论是在做上午10点边走边唱，还是下午，还是现在的晚上，怎么听起来都是一样的状态呢？都是可以一直快乐就对了。你可以试试看，在生活里面呢，无论是对友情还是爱情，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一开始就不去索求太多为目的啊，兴许呢也是一种快乐的秘诀之一，大家可以试试看。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 然后呢也可以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雪莲儿，说明年我们节目有变化吗？没变化哦，托大家的福，因为呢大家呢是积极的收听，积极的点点点，积极的发朋友圈啊、微博什么的。我们的节目呢今年啊、好几次都是呢收听率第一的这个排名，免标节目啦，对，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明年的晚上九点，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钟还是跟你不见不散。青岛同学，刚刚你的歌曲已经送出了哦。周周，大周周同学来了，说今天呢打个卡，明天呢再来点歌哈、明天十点钟你要提前来占个位子哦。WEWREDOMY 嗨。他眼神充满想从爱情旁被挡回来，想把深深誓愿，想把深深留啊海。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心里的野兽 baby 该死更过夜，他画彼此伤亡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敢怒不敢言。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你无需认输，他的人早已上在岸。要学会放下，不甘寂寞，心泛滥。他要你让让，就让让耶。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关爱，始终没有底线。不知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却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que nunca, nunca vai yeah. Te quiero conocer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Vengo de Colombia, baby, if you wanna play Te quiero conocer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Vengo de Colombia, baby, if you wanna play Quiero conocerte ya oh my God Aunque no me entiendas, why Hey, my, my, I don't need no translation Just come right here and make your body say it Yeah, hold up, hold up Make your body say it hold up, make your body say it Speak your language, girl, I love that fragrance You here for vacation And I'm here for temptation I'ma put it on you To see if you can take it oh la la We should get acquainted like oh my God I don't speak your language but hear my mind I don't need no translation Just come right in And make your body say it Oh my radio star 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知道他所有思念。 来自阿哲的牧羊人，22:46，悠扬悠扬的周末时光。哇，星期六的晚上呢，听听歌，唱唱歌，跟好朋友聊聊天，心情呢就是不一样。接下来呢，要送出一个小小的祝福。今天呢很特别，2018年10月20号，也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们 MIC 男团出道8周年的纪念日。2010年10月20日到2018年10月20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等等，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彻底还这么卡哇伊？不可能，怎么他的心里会没有你？这根本不符合逻辑。No matter what you do。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发跳， 去。 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也许吧，胆子小，痛还要靠别人骄傲， 恨得多，爱得少，只想 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Here we go go go。睡什么睡？起来嗨！

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以后。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寂寞就好， 寂寞，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把你戒掉。 戒烟，戒咖啡，戒安慰，戒拥抱，戒一段想要戒掉的回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如果呢，自己可以选择一份自己想要的独立的时光，自己一个人的，哪怕有些许的孤独感的日子，自己可以承受，自己可以享受，也不是一件坏事。同样的月光，洒在你的屋子里。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随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I take see my dear,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You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假装 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下的声音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到了23:17，夜色越发的降临在你的房间里。还好，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电台来收听彼此，在每个周末夜都会在这里跟你相聚。 怕不怕被拒绝？怕不怕被省略？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当真爱宣告从缺，骄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尽管你抱歉忏悔，真心一旦坠跌就不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嘎嘎来喽。前些天 Lady Gaga 出席了 L 举办的活动，她在上台致辞的时候呢，称为男友为未婚夫，所以要恭喜 Gaga 订婚了哦。虽然还没有官宣，但是呢也告诉大家就尘埃落定了。她这个未婚夫呢是49岁的好莱坞的著名经纪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信我是圆规，那条青蛙的腿，三个人是动物在你周围，静静的看着你无死角的美。还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着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上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 你说什么是寂寞，什么是落魄，我是输是落，听你的抉择。什么是放纵，什么是困惑，你说什么是诱惑，什么是过客，我是输是落，不变的火。坚强，要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虚妄，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我们总想对世界声响，已经忘了自己也需要疗伤，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面具背后的人最难当，最难当。放纵，什么是过火，你说什么是诱惑，什么是过客，我是输是落，不变的火。听说你想要过新的生活，放弃我，听说想要和他走到最后，我们总选择不做坚强， 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我们总想对世界逞强，已经忘了自己也需要疗伤，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面具背后的人最难当，最难当。我们总选择故作坚强，要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 生活当中或是工作里面，你也是一个爱逞强的人吗？其实呢，爱逞强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蛮可爱的，也是有一种自我的很神秘的高要求高标准在里面哈。总之呢，就是掺杂着一丝丝的倔强，然后呢又爱逞强哈。在感情里面呢，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其实呢，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那么多的恨呐、啊，对不对？当然了，没有那么多的爱，哪来最后积压出了那么多的恨呢？23:50，麦麦的周末微信场，今天晚上周六夜，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悠悠闲闲、轻轻松松、简简单单、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无论是新歌老歌，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总是可以多那么一丝丝的小小的魔力给你，让它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发挥出不太一样的调调和心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听的调调？哎呦，我们还有最后倒计时8:50的时间，还有点歌的同学吗？抓住我们点歌的小尾巴，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线下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跟我联络，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的全拼，或是呢平日里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时刻为大家上线。在上一周我们是不是听过我在差不多什么时候，大学时候的高中大学时候的一位歌手的作品哦，王子明，很久很久不见了、哦、因为秋天来了嘛啊，想到了他的那一首住在秋天。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中也会有第一次听那首歌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在脑海中一遍遍的过电影。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你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吗？我是麦麦麦同学，我们今天来听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面还可以听到一位女歌手，也是很久没见的金海心。 我在爱可能经过的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盼望，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我已经离开的地方观望，然后修补着心头的伤，若回忆是最美的图案，等待也许是安慰的药方。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知道爱总不能勉强，告诉我还能有什么方法。慢慢慢慢透明的网，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猜想谁也没有答案，我只能漫步在 在自己的网上。观望，然后修补着心头的伤。若回忆是最美的图文，等的也许是安慰的药方。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告诉我还能有什么方法？慢慢慢慢，透明的网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在想谁，以免没有答案，我只能漫步在自己的网上。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在想谁，也没有答案，我只能漫步在自己的网上。我在想谁，也没有答案，我只能漫步在自己的网上。我只能漫步在自己的往上。 在做梦的时候，会不会梦见有的时候自己变成一只爬来爬去的蜘蛛，在所谓的结网？干嘛打这样的一个比喻，给大家一丝丝的美好的幻想。在周六的晚上，在你要入眠的时刻，要跟 DJ 麦说再见的时刻，好像呢可以留一点点的憧憬和想念。在明天晚上的十点钟，不要忘记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就要收听 Beijing Music Radio， 不在北京同样透过网络的方式也要跟我们来集合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鲜辣麦克风。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挥挥手，跟你说一声晚安，明天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明天再见。 Makes me whole.